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章克利切的故事第三十三集。 克利切抬起他那丑陋的脑袋，用充血的大眼睛望着哈利。 雷古勒斯少爷说过要克利切回家。 他说， 我知道，可是你怎么摆脱阴尸的呢？ 克利切似乎听不懂。 雷古勒斯少爷说过要克利切回家。 他重复道。 我知道，可是…… 哎呀，很明显是不是哈利？ 罗恩说， 他幻影移形了。 可是你没法通过幻影显形进出那个岩洞。 哈利说， 不然邓布利多， 小精灵的魔法与巫师的魔法不同，是不是？ 罗恩说， 我是说他们可以在霍格沃茨幻影显形或移形，而我们不能。 一阵静默，哈利回味着这句话，伏地魔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他刚想到这里时，赫敏说话了，声音冰冷。 当然了，伏地魔对家养小精灵的行为是不屑一顾的，就像所有把小精灵当畜生的纯血统巫师那样，他永远不会想到小精灵也许具备他所没有的魔法。 家养小精灵的最高法律就是主人的命令。 克利切庄重地说， 主人叫克利切回家，克利切就回家了。 那么你做了主人命令你做的事，不是吗？ 赫敏温和地说， 一点也没有违反命令。 克利切点点头，摇晃得更快了。 那你回来之后发生了什么？ 哈利问。 当你把事情告诉主人之后，雷古勒斯怎么说？ 雷古勒斯少爷非常担心，非常担心。 克利切嘶声叫道， 雷古勒斯叫克利切躲起来，不要离开家门。然后过了一阵子，一天夜里，雷古勒斯少爷到王国来找克利切。雷古勒斯少爷显得很奇怪，不像平常的样子。克利切看得出他心里很乱。少爷叫克利切带他到岩洞去。就是克利切跟黑魔王去过的那个岩洞。 于是他们就出发了。哈利能清楚地想象出一个惊恐万分的衰老的小精灵和那个精瘦黝黑与小天狼星如此相像的爪球手。克利切知道怎样打开地下岩洞的秘密入口，知道怎样让小船浮上来。这次是跟他热爱的雷古勒斯一起驶向那盛有魔药的小岛。 他让你喝了魔药？ 哈利反感地问。克利切摇摇头，痛哭失声。赫敏捂住了嘴巴，他似乎猜到了什么。 雷古勒斯少爷从口袋里倒出一个矿泉盒，跟黑魔王的那个一样。 克利切说，泪水顺着他的长鼻子两边哗哗地流淌。 他叫克利切拿着他，他释放开了之后，把矿泉盒倒换一下。 克利切的抽泣变得粗重刺耳，哈利必须全神贯注才能听懂他的话。 他命令克利切离开，不要管他，他叫克利切回家，不许对你主人说他做的事，但是必须摧毁第一个矿泉盒，然后他就喝了我干了魔药。克利切调换了矿泉盒， 眼睁睁看着雷古勒斯少爷被拖到水下，然后 克里钦， 赫敏哀叫道，他哭了，跪在小精灵身边想拥抱他。小精灵马上站了起来，直往后躲，脸上带着明显的厌恶。 你把钟碰了，克里钦，克里钦不允许，女主人会怎么说呀？ 我说过不许交代你把钟， 哈利吼道。可是小精灵已经在惩罚自己了，他扑倒在地，把头往地板上撞。 拦住他，拦住他， 赫敏叫起来。 你们现在还看不到这是多么残忍吗？他们只能服从。 克里钦，停止，停止， 哈利高喊。小精灵躺在地上喘着气，浑身发抖，鼻子周围亮晶晶的全是绿色粘液，苍白的额头上已经肿起一个大包，眼睛红肿充血，泪汪汪的。哈利从没见过如此可怜的景象。 那么你把瓜锤盒带回了家？ 他狠狠心继续问，决心要了解全部经过。 试着摧毁他了吗？ 克里钦没法在他上面留下一点痕迹， 小精灵难过地说。 克里钦试了所有的办法，所有的办法，可是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成功。盒子上有那么多强大的魔法，克里钦相信只有从里面才能把它摧毁，可是他打不开。克里钦惩罚自己，重新再试，又惩罚自己，重新再试。克里钦没能执行命令，克里钦摧毁不了挂坠盒。女主人悲伤的发了疯，因为雷古拉斯少爷失踪了。克里钦不能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不能，因为雷古拉斯少爷禁止他的家，他的人双眼眼斗里的事。 克里切泣不成声，赫敏望着克里切也泪流满面，可是不敢再碰他，就连对克里切毫无好感的罗恩也显得有些不安。哈利跪坐起来，甩甩头，让脑子清楚一些。 我搞不懂你，克里奇。 他开口道：“ 伏地魔想害死你，雷古勒斯又为打败伏地魔而死，可你却甘愿把小天狼星出卖给伏地魔，甘愿到纳西莎和贝拉特里克斯那里给伏地魔通风报信。” 哈利，克里奇不是那么想的。 赫敏用手背擦着眼睛说：“ 他是个奴隶，家养小精灵受惯了粗鲁的，甚至残暴的待遇，伏地魔对克里切做的事情并没有那么骇人听闻。巫师间的战争对克里切这样的小精灵有什么意义呢？他只是忠于对他好的人，布莱克夫人想必对他不错，雷古勒斯当然也是，所以他心甘情愿为他们效命，并完全接受了他们的信仰。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哈利正在争辩，他已经说道：“ 雷古勒斯思想转变了，但他似乎并未向克里切解释，是不是？我想我知道为什么，保持纯血统的老观念，克里切和雷古勒斯的家人都会更安全，雷古勒斯是想保护他们。” 小天狼星， 小天狼星对克里切态度很恶劣，哈利，那样看着我也没有用，你知道这是事实。小天狼星住到这里来时，克里切已经独自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也许正渴望一点温情。我相信西西小姐和贝拉小姐对克里切相当亲切，于是她便愿意帮忙，说出了他们想知道的一切。我一直说，巫师要为他们对待家养小精灵的方式付出代价。看，伏地魔付出了代价。 还有小天狼星。 哈利无言以对，看着克里切躺在地上哭泣，他想起邓布利多在小天狼星刚刚去世几小时后说的话。 我认为小天狼星从没把克里切看作是跟人类拥有同样敏感情绪的一种生物。 克里切， 过了一会儿，哈利说道， 当你觉得可以的时候，请坐起来。 好几分钟后，克里切才打着嗝安静下来，他撑着坐起身，像小孩子似的用拳头揉眼睛。 克里切，我要请你做一件事。 哈利说，他望了望赫敏，希望得到支持，他想把命令说得和蔼些，但又不能假装这不是个命令。不过他语气的变化似乎赢得了赫敏的赞许，他鼓励地微笑着。 克里切，我要请你去找到蒙顿格斯弗莱奇，我们需要查明那个挂坠盒，雷古勒斯少爷的挂坠盒在哪儿？这真的很重要，我们想完成雷古勒斯少爷未完成的事，我们想想确保他没有白死。 克里歇放下拳头，抬头望着哈利。 找到蒙德格斯弗莱奇， 他嘶哑地说。 把他带到格里莫广场来， 哈利说。 你觉得能为我们办这件事吗？ 克里歇点点头，爬了起来。哈利灵机一动，掏出海格送的皮袋子，取出那个假魂器，那个冒牌的挂坠盒，里面有雷古勒斯给伏地魔的字条。 克里歇，我希望你收下这个。 他把挂坠盒塞进小精灵的手中。 这是雷古勒斯的，我相信他会愿意把它给你，以感谢你。 过头了，伙计。 罗恩说。小精灵一看到挂坠盒，发出一声又是吃惊又是痛苦的嚎叫，再次瘫倒在地。他们花了近半个小时才使克里切平静下来。小精灵没想到自己竟能得到一件布莱克家族的遗物，激动的膝盖发软，站都站不住了。当他终于能蹒跚几步时，他们陪他走到碗柜前，看着他把挂坠盒仔细地藏在脏毯子里，并向他保证说，他离开期间，他们一定会好好保护他。小精灵分别向哈利和罗恩低低地鞠了一躬，甚至朝赫敏滑稽地抽搐了一下，也许是试图行一个礼，随后便在熟悉的啪的一声中幻影移形了。